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前辈，好防御力！ 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了牛皋胸口处，只见他那厚实的防御板甲留下了整齐的16个白痕，每个痕迹都深约半寸左右。牛皋咧了咧嘴，用手揉了揉胸前的痕迹，板甲奇迹般的快速愈合了。 有点疼。老星星，你没夸大，这要是40级以下的魂师绝对挡不住，这么小的东西怎么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威力，真令人难以置信呢、啊、等你们唐门成立了，回头也卖我们一批，我们玉之一族一直都欠缺攻击力，这玩意儿不错。 这个呀，还只是最普通的，还有更厉害的呢。真正的极品暗器，就算是魂圣级别的强者也未必抵挡得住。你要买也可以，我就做主了啊，给你个成本价。哎，少主，咱们这诸葛神弩的成本价多少钱？ 就算60个金魂币吧。 这么贵？ 要知道，他整个家族从事建筑设计制造，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是几百金魂币而已，并不是每一个宗族都像七宝琉璃宗那么有钱的。唐三开出的价格还真不算高，诸葛神弩实际的成本价格大概在30个金魂币以内，但是要算上人工价以及在弩箭上淬毒产生的费用，60个金魂币确实算是成本价了。当初唐三卖给七宝琉璃宗的时候是全套500个金魂币，那一套暗器中最主要的就是诸葛神弩，还有袖箭、含沙射影、锦被花装弩等等，总体成本价不超过200金魂币。 这诸葛神弩是用铁晶铸造而成，需要极高的工艺，弩箭淬毒，如果不是您胸口的那层角质层，恐怕已经中毒了，但待会儿还是要麻烦您去仔细清洗一下。每一架诸葛神弩的成本确实要60个金魂币，如果是对外买，大概在150个金魂币以上。 你们怎么不去抢？我们玉之一族一个月的收入也买不了几个这玩意儿。 所以说嘛，我们唐门前途无量，既不会出现在矛盾中心，又能有一定的收益，身在相对安全的天斗城之中，静观外界其变。 行了，你也别勾引我了，这件事儿我还要仔细考虑考虑。说起来，你们这东西对我的吸引力虽然有，但还不是那么强，毕竟我们凭借防御力还能自保。不过对于敏之一族来说，这东西可是有用的很啊。 哦，敏之一族的主要能力就在速度上，他们的速度优势毋庸置疑，但同样的，因为单属性缘故，速度虽然有了，可其他方面确实弱了许多。有了速度可以用闪避代替防御，但攻击呢，速度虽然和力量成正比，但对攻击的增幅却终究是有限的。如果敏之一族的速度配上暗器的攻击力，无疑会令他们整体实力大幅上升，而且在整个单属性四宗族之中，也就敏之一族混得最不如意。牛皋的意思似乎是，我与其拉拢他们玉之一族，倒不如在敏之一族身上打打主意。 正在唐三琢磨着牛皋话语中深意的时候，外面急匆匆地进来了一名玉之一族的族人，快步来到牛皋身边，伏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。 他们来干什么？老星星，象甲宗的人来了。 来的是象甲宗哪一个？ 天象呼延震亲至，我总要给他几分面子。 那好，我陪你出去看看。 两人都起身了，小辈们自然跟在后面。唐三也没有自视身份，和泰龙马红俊走在一起，跟随两名族长迎了出去。刚到院子，众人的目光立刻就被那五尊庞大的身躯给吸引了。那人年约七旬往上，身高用目测估计起码在2米5以上，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座肉山似的，正是象甲宗宗主天象呼延震。 跟随在呼延震背后的四个人看上去年纪也都在六旬开外，身材只比呼延震略微逊色。五个人站在那里就像五座大山一般威势赫赫。呼延震和牛皋显然是早就认识，一看牛皋带着众人走了出来，顿时哈哈一笑，大步迎上前去。 啊，牛大哥，我们有些日子不见了，怎么样，最近还好吗？ 屠夫，身体还算硬朗，不知道天象驾临，有何贵干？ 牛大哥，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，难道你不请兄弟进去坐坐再谈吗？哦，这位老哥身板如此健壮，不知道是哪位呀？ 这是我大哥泰坦，我们到会客厅去谈吧。 哦，原来是荔枝一族的老大泰坦老哥。哈哈，正好正好，省得我再去天斗城跑一趟了。 唐三冷眼旁观，他心中对天象呼延震此次的来意多少有了些推测。进入会客厅，众人分宾主落座，唐三很自然地站在泰坦身后，并没有再坐下。当着象甲宗的人，他还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。牛皋命人上茶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看向天象呼延震。 呼延老弟，有话就直说吧，大家都是痛快人，你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。 嗯，好，痛快。两位老哥应该都听说了吧，蓝电霸王龙家族被毁，七宝琉璃宗重创，七大宗门曾经的上三宗现在已经是名存实亡，而当今武魂殿教皇陛下已经颁布法旨，一年后举行七大宗门重选大会。 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小小的玉之一族自然没实力去争夺这些。 不瞒老哥，小弟却是对这次重选大会有些想法，这次说什么也要夺他一个上三宗的位置，所以这才登门拜访，希望能得到大哥的支持啊。如果我们象甲宗能与您这玉之一族联手，在武魂界还有谁的防御能与我们抗衡？届时我们在武魂殿的地位也会提升，成为一方霸主不成问题，只要大哥同意，象甲宗副宗主的位置就是您的，小弟与您平起平坐，您看如何？ 听着呼延震的话，牛皋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阴沉，他说的冠冕堂皇，言下之意是要吞并自己的玉之一族，这已经触犯到了牛皋的底线。 呼延老弟，难道你忘了当初是谁逼迫我们如同丧家之犬，令我们险些无法立足？ 牛大哥，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，难道您还看不清武魂殿的实力吗？当今天下还有谁能与武魂殿抗衡？以您的实力加上玉之一族的特点，只要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，玉之一族的前途不可限量啊。这样，您有什么条件可以提，只要小弟能满足得了的，必不推辞，就算我满足不了，还有武魂殿呢。 呼延震，你什么时候成了武魂殿这么忠心的走狗了？你愿意怎么给武魂殿舔屁股那是你的事，别把老子拉进去。我们玉之一族一点兴趣也没有。 牛皋，我尊你一声大哥是给你面子，难道七宝琉璃宗和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下场你没看到吗？你自认为你这玉之一族比他们还要强吗？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当年虽然昊天宗对不起我们丹属性四宗族， 但我们不论怎么说，也是依托于昊天宗发展起来的。我们与之脱离，却也不可能与武魂殿合作。我牛皋才不会去做武魂殿的走狗。有本事你就来灭了我，不要在我面前放屁了。 哎，这么说，你是给脸不要脸了？ 牛皋冷哼一声，全身气势大盛。同样是魂斗罗，虽然他的实力逊色于呼延震，但论防御力，他甚至在拥有钻石猛犸武魂的呼延震之上。泰坦也从一旁缓缓站起身，同样霸道的气势从他身上爆出来。两大魂斗罗同时施压，呼延震的雄壮的身体也不禁微微晃动了一下。那跟随他来的四名老者快速站到他身后，顿时凝重的气势瞬间反扑。那四名六旬以上的老者竟然都是魂圣级别的高手，每一个实力都超过了七十级。 哼，呼延震，想对付我，我劝你还是调集象甲宗大队人马再来，就凭你们几个还不够看。 没想到大力神泰坦会在这里，否则我加上带来的属下足以压制玉之一族。此时虽然气势并不弱于牛皋他们，可这里毕竟是玉之一族的地盘，很难讨得好处。好，牛皋，我们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后会有期，希望下次见到你，你还有这样的底气和我说话。 说完，呼延震带着四名族人转身就走。随着象甲宗五人离去，牛皋与泰坦身上凛冽的气势缓缓收敛。牛皋的脸色已经变得极其难看，猛地一挥手，身边的一张实木桌已经化为了碎块。 老子都躲到龙兴城这种地方来了，他们竟然还不肯放过我。武魂殿这些混蛋究竟想干什么？ 他们是在威慑七宝琉璃宗与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事，明眼人都知道是谁干的，可是谁又能拿他们怎么样呢？武魂殿为了攻击这两大宗门，自身也付出了相当巨大的代价，但却起到了足够的威慑作用。昊天宗封闭，上三宗另外两门被毁，武魂殿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所有人，没有谁能与他们抗衡。虽然这样做引起了两大帝国的警惕，可武魂殿自身的势力也已经培养成熟，有那么多王国和公国作为傀儡，就算真正开战他们也不怕。在这样的威慑作用下，一些原本保持观望的小宗门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只能依附于武魂殿寻求生存。这样一来，只要一年后武魂殿举办的七大宗门重选大会顺利结束，七大宗门的位置就都会落在他们控制之中，那么今后大陆恐怕就真的是武魂殿的天下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